和他一样，一切如故，似曾相识，却无法记住。美丽的故事总是容易遭天嫉妒，一切如故，太多感触，既然留不住，就闭上眼。

不要害怕我的真，收起温柔的男人，在你的背后我不冷。你将你的世界分作甜蜜和亏欠，我的分作真心和想念。他们说好的男人都应属于别的人，我不管，我只想做对你最好的女人。他们说好的女人应该默默默地等，可是我想趁你爱我停靠最后的青春。 他们说

说伤痛可以不理会，我不以为我试图想一步一步的退，心却一寸也不敢违背，生怕那分不清的真伪让一切变得似是而非。有多少时间让人慢慢体会梦的真正快乐与伤悲，不知其所以想一步一步的退爱，心却一串也不敢违背，生怕那分不清的真伪让一切变得似是而非。有多少时间让人慢慢体会梦的真正快乐与伤悲，不知其所以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何静演唱的《姐妹的情人》，张宇带出的《一个人的天荒地老》，潘越云演唱的《扑朔迷离》。